离北戴河西海滩2公里处的连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2层的小楼，这就是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分，林彪叶群正在这里忙着调兵遣将。可是从表面看来，62号楼却是十分平静，在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国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恒要与其恋爱对象张青林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2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晚间，叶群还与林立恒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驻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恒，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恒当时不知道。林立恒与叶群平时关系不好，叶群有事儿总是背着他。林立恒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儿不让他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林立恒也没有心思看电影了，就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他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3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恒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他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红和2大队的队长江作寿报告。晚上9点20分，张红、江作寿听到林立恒的报告，江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慈。张耀慈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说道，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汪东兴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亭开会，主持讨论将在4届全国人大会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汪东兴将林立恒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汪东兴回答说，可靠。周总理对汪东兴说道，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红，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汪东兴和张耀慈都守在汪东兴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红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恒还报告，他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恒的报告，汪东兴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汪东兴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要汪东兴不要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汪东兴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汪东兴，让汪东兴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红，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红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叶群说道， 林副主席很好。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他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 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周总理说， 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道，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 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他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 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些情况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汪东兴的。周总理后来对汪东兴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汪东兴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 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此时叶群更加惊慌，他也说道， 越快越好。 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忙开了，慌了，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马上掉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恒。林立恒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二大队执行的哨兵也报告说，林彪驻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林彪和叶群、林立国先后上了汽车。林彪问林立国和警卫秘书， 去伊尔库斯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 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这时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张红、江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张红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张红他们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飞机那时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一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张红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国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发了枪，他们拿着枪不让警卫战士进屋。张红对他们说，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 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他们的枪缴了。13日0点32分，汪东兴接到张红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与此同时，林立恒也打电话来对汪东兴说， 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汪东兴对他说道， 你报告的迟了一点。 他对汪东兴说， 刚听到飞机声。 汪东兴对他说道， 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王东兴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毛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王东兴叫张样慈同王东兴一起去。王东兴说道，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王东兴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正在向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王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起飞，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 插播一条即时路况，本台一号路况记者告诉我们说，在苏西路车管所门前有公交车和卡车相擦，占据由北往南的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感谢一号路况记者的友情提醒。 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汪东兴说，我立即去请示主席，你不要离开。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汪东兴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汪东兴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汪东兴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这时时针指向13日凌晨1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了，快要飞出国境了。要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飞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事儿，拦截专机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林彪认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他都不是对手。所以，他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往北叛逃国外。最后关头，他选择了下策。13日凌晨3点钟，汪东兴还没有离开毛主席驻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五名，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汪东兴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所以经过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目标。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是个很好的同志，后来被追认烈士，他当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周宇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说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飞机开始往回飞，陈修文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感觉到飞机的航向有问题，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 直升机在怀柔沙域的一个空地上盘旋了五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20米时，周雨池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了。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叫陈世印，他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地上装死。周雨池、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雨池说道， 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了，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 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雨池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毁，这两个被撕碎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于新也对周雨池说， 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 当周雨池喊过一二三后，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雨池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抓李伟信的时候他还喊叫说要找卫戍司令。14日上午8:30，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大使馆，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向大使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9月14日中午12:20，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了党中央。当时汪东兴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汪东兴说道，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汪东兴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汪东兴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想了一下问道， 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汪东兴对毛主席说道， 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道， 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汪东兴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我国驻蒙古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的情况，弄清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我国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和经办的外交官都已经有文章发表，是可靠的。不久汪东兴把从直升机上和周雨池等人的自杀现场缴获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等调出来看时，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惊呆了。林彪叛逃后，关于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但是黄永胜这些人 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主席把汪东兴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汪东兴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毛主席让汪东兴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当汪东兴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毛主席说道， 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 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周总理和汪东兴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周总理说道， 你不能离开中南海了，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慈、杨德忠，必要时找你。 毛东兴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的办。请明天继续收听1069汽车频率畅销书联播，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